影啊，唔影就罷走啦，唔影啊算啦。乜你罷你唔影啊？你梳落頭啦。 中關教啫嘛。 唱歌好， 我唔得闲啊。 上， 你做你嘅嘢，各一各做嘢先啦，我唔得。 使唔使我上嚟同你洗碗啊？ 我唔得 闲， 你 迟啲 先 讲。OK OK。你话唔得闲喎？你话唔得闲，佢唔得闲啊嘛？粉嚟教啊，傾偈啦，係啊，繼續。 我聽我啫。 佢又去，佢又。 大聲啊！ 傾下偈啊！ 係啊。 關住傾，關住，即係坐到想聽嘢就。 O K。 好舒適啊！好適合運動啦。 哈哈哈！哈哈，成將土落就可參船。 好又又又又又就三五。 我三極三唔出，咁點算咧？ 唔知你點算？ 唉，阿婆。我哋千里迢迢都係為咗你。 咩比字比字啊？ 我話千里迢迢啊，嚟聽你講故仔，講下你點樣刻薄你個新抱。 冇聽啊！ 我謝蒼天，我就謝祖先，難得啊家嫂你今壞開咗 耳仔，大佬。而家 佢會爭你中意聽嘅喎。 無聊啊！ 你諗起你以前點樣鬧呢個新抱？ 又冇話俾你聽，我黐線。 呢個新抱又冇裝香斟茶，冇特別。 就係舊時做人真係好慘噶。 而家咪一樣咁慘。 嚇！ 而家都係好慘噶。 而家慘。 而家唔使你啲老爺。 而家做人家婆係慘，做人新抱唔慘。 講嚟聽下你點樣慘？ 點慘法啦你？以前就斟茶揼瓜。 不過你唔同住嘢，同藝住好煩嘅。 係咩？ 講嚟聽下點煩法啊？ 你使唔使斟茶啊？你個老兄對你好唔好啊？你諗下呢個奶奶， 我都唔見我奶奶。 咁啊好啦，你冇受過苦啦，喺度講睇戲，你睇戲睇得多係假嘅戲嗰啲知唔知啊？你睇下馬少英啊、馬超嗰啲係假嘅睇戲嗰啲，啲心啲奶奶對心抱好嘅，睇你對阿維幾好，你話係咪？好唔好啊？ 舊時嘢梗係唔同啦。 舊時又成日講舊時，你一講現在。 現在馬少英。 馬少英死了大佬啊！而家講現在就講你同你個新抱， 你講我 容中智慧， 同我講我把鳩啊！ 話又講咗，嗱，所以嗱，即係話你咧對佢唔好，佢對你唔好啦。 冇， 咁你有冇趕你走啊？謝蒼， 我冇咁講啊，千祈唔好咁講啊！ 嗱，得啊，家嫂你甘心願啊，更免亞偉啊再找尋。 不過唔想再提咗。 唔好提啦，咁又唔好提，提得開心啊！ 啲事過曬啦。 咁又唔好記得啦，咁你唔好提就唔好記得啦，你唔好記啦，你以後你提親我就提你。 咩啊？ 你以後唔好再記得呢啲嘢啊，過後嘅嘢。 過 咗去， 唔好記啊 嚇，開心！你睇下維幾多人，好酸喎！你知唔知四代同堂啊？幾多人恨都恨唔到啦！我阿媽恨唔到啦！ 過曬時期，過曬。 你睇下你自己，你知唔知好幸福啊？今朝一早，老姨又打俾你，老爸打俾你，因為老五嚟嚟探你，六六同你一齊住，老七同你一齊住，老六啊同喺度。哇！你真係諗兒孫滿堂，四代同堂，你開開心心、快快樂樂，要互助兼互愛啦！一見到你就開心心啦，幾日之前唔隔，唔好再記得。 喂，起嚟。 係啦，唉，咁啱啦，有幅相啦，你仲開心？ 當你傻婆啫。 梗係唔會啦！你開心啊！你邊個話我傻？我請你就食燒鵝，你幾好啦？呢個人咧就難得糊塗，開開心心，隻眼開隻眼閉。呢樣睇得咁精明，好辛苦啊！皺紋幾多條啊睇到，因為幾多粒墨絲又睇到，幾多粒暗瘡又睇到，睇嚟做乜啦？諗我都幾開心㗎啦！嗱，啊我又有嘢做，又自己起屋啊幾間，又有孫兒孫又滿堂，四代同堂又塞，又外塞內塞咩都有啊！你又酒塞啊，俾你塞都有啦，冇鼻塞就得啦，啊！你睇嗱，你有外塞喺夏威夷，有內塞就喺温哥華，啊！咁你而家。千祈就唔好要鼻塞，因為鼻塞又唞唔到氣。 俾佢講下嘢嗱，點解咁開心嘅講嚟聽嚇？我同你影幅相先，先由你梳靚頭啊咧，有機靚嘅老公攞嚟嚇。 有機靚， 嚟攞嚟啦。 開心啫， 我先由你係攞嚟啦。佢梳咗個靚頭啊！ 我聽唔到啊，咁你聽唔到嘢啦。 邊個聽唔到嘢？ 佢唔中意影相啊，阿婆。 佢梳咗個頭啊！你聽我講啦。 唔係啊，我得閒梳咗冇練啫喎。 我唔中影相喎。 你同啲人一班人啊，中 我唔中，我好憎影相啊。 點解？ 阿紅又問啦，得得閒 影相，影張美好嘅回憶留低，有啲人見到你阿婆，哇，你幾靚啊！Good morning, yesterday, you wake up, and time has gone away. 嘈啊！死人頭啊！ 我大細聲就講，唔聽唔到，大聲就嘈，咁點算啊？ 唔好講啦， 唔好講，講咩沙田話講啊？ 彈琴啦！ 我唔彈啊，俾人話我彈得渣，我嘈啊！ 我冇話喎， 嬲啊！ 我話你嘈啫。 好啦，嗱。嘈得 我 彈緊， 我話彈得渣喎，我都唔識欣賞喎。 不如唱住歌俾你聽下，邊首啊？聽下，專登帶曬住歌嚟聽下我咧。啊，聽咩聽？相迎啊，灌呢飲坐下，亦有對同命鳥，悲逢虛留狐空，只剩得個情未興啊！ 點解你咁鬼肥啊？ 我肥咩？邊個話我肥？我請你食雞髀。邊個話我肥啲？肥啲啊！大 嗱，而家你想聽啊？又聽我講嘅老啲嘢啦。 好，聽嘢，專心啦 嚇。冇錄音啊！ 冇錄音啊！而家熄咗啦，冇錄音啊！我哋唔中意錄音嘅，我喺度攞嗰個機嘅啫，知啊？ 係講一講以前嘢 啊！老豆咧就響有上水。做米機， 咩叫米機啊？ 即係家 阿婆啊！ 老豆喺上水做米機， 你唔好講住。 我點搞錯？你幾辛苦，好辛苦啊！ 你飲咗嘢未啊？ 飲咗。 你飲咗啲乜嘢啊？ 食咗藥啦。 我唔係講你食藥，你有冇？ 呢個你個皺紗套啊，冇乜嘢個。 我而家俾你嘢飲，你飲多啲嘢，去咗洗手間。阿婆啊， 洗咗間啦，去咗。 你梗係冇喐得，我知你有去洗手間，我要你去多啲，阿婆。 我唔飲咁多，我而家飽曬啦。 你自己靠你健康㗎，你自己飲翻多啲，去多洗手間排毒 ，OK？ 食到只豬咁都食到。 你喐多啲啦！你成日都覺得你自己喐啊，你飲啲水先啦。 啱飲完啫，你 問 嗱，因為點解咧？你十二點零咧，你又要食噶啦，所以你而家就飲翻杯水好啊！你搞掂佢啊！ 飲咗啦，咪 我繼續講阿爸，繼續講阿爸啲嘢，繼續阿爸米機咁點啊？ 你冇時間，有時間你聽嘢啦。 咩米機啊？米機難起來。 米機即係嗰只倒啲谷落去攪啲米，攪白啲米。 啊！ 即係有個機嘅，有個嘢啊，咁啊倒啲。嗰啲谷咧，就到嚟搞一層一層咁搞嘅。 哦， 咁噶。 咁我契阿三阿契婆你識啦，阿契婆都有上水做，咪喺上水住，上水住啊。 係。 你知道上誒契婆八種都走啦，一日就走個出邊咧好多人賣米啊嘛，嗰啲谷嗰啲更加婆嗰啲蝦蝦嗰啲他家婆跳。拎啲過嚟叫賣嗰個叫跳谷，咁佢係唔識住，算到不值嘅嘢。 你講阿爸， 你老豆咯。 哦，我阿爸，即係唔識字，但係算數咧。 即係搞完谷之後咧，有時間咧，一啲人嚟單一下家婆單嚟一辣咁擺滿曬喎。 嗯。 即係幾廿單咁擺啦，咁又幾千支咁樣。佢全部得嘅喎，佢又唔係識住喎。 計 算 盤 好叻嘅，計得。嚇！咁啊，招嚟，睇咁啊，咁啊，阿契婆覺得你人唔錯喎，又幾叻喎，咁樣，咁啊叫即係介紹我啦。 帶個靚女去啦。 介紹我，有時我識就咁啊，識老豆啦。老豆識咩美味我唔知，住咗邊得我唔知， 男定女都唔知。 我暈啊嘛！ 契婆真係你個契婆啊，阿媽。 嚇！ 阿契婆真係你阿契媽啦。 係咯。 哦。 阿契婆唔係，舊時啲人好怕臭噶嘛，追咁而家咁啊。 係咯，梗係啦，要問下噶嘛。 咁啊，正乜名咧？我唔知啊，契婆梗係知啦，契婆梗係知啦。 哈哈。 佢又梗係知我係乜乜乜啦，我就大唔驚。咁佢有人有飲茶，我哋響香港入去約佢上水入石湖墟飲茶。 哇！ 咁樣啊！ 講過一句嘢，我冇答佢。你嗰個咩？呢種煎啲仔好食㗎， 阿爸 話。 煎堆仔好食。 即係炸咧，喺度舊時啲人咪炸煎啲仔有咩？我冇錯啫，冇錯咁咪走咯喎，飲完茶走啦。阿契婆啊，咁經過街市，好多人買豬肉啊、牛肉啲啦，咁咪睇下啦。阿契婆都話：你仔仔家快翻去就咁噶，好古老嗰啲。 睇嘢都唔得㗎。 咁啊！ 咁你有冇芳心暗許啊？有冇？你有冇芳心暗許萬記住？哎呀！ 咁靚仔，即係意思話，哇！阿爸好靚仔，好中意佢咁。當時叫你有冇話見到阿爸咁靚仔個心，一見到已經中意佢啊？ 呢個煎堆好食，佢話佢話煎堆好食喎。 未見過男人啊，一見就中意佢。 咁繼續講，繼續講。 你啲人因 緣分嚟啊！ 即係啦，冇錯啦。 緣分天 賜。係你就係你，唔係 咁啊！見完面之後幾多日就話有冇話見咗面幾多日之後就話下聘書啊？ 幾個月咯？ 哦，幾個月啊？三個月啊？四個月啊？ 三四個月。 咁又記唔記得佢啊？嚇！咁又記唔記得佢啊？ 記唔記得佢？ 係咯，見過講過一句嘢啫喎，你都冇出過聲喎，煎堆仔好食啫喎。 佢來來咧，佢又根本上嚟見過嘅。 哦， 咁我有個相，佢日日都睇你相，佢話俾我日日都睇相睇你噶。 對幅相，話有你幅相啊？ 嗯，咁啊出嚟。 係咪嗰幅啊？ 唔係，係啊。 真係嗰幅啊？ 出嚟你就嗰陣時係有係邊有咁叻啊咩有乜咩咩啊咁啊出嚟啊買斤豬肉，買斤豬肉日本仔唔買斤豬肉唔平噶喎， 好巴閉啊！ 咁啊出嚟睇，又嚟睇相睇下我， 又掛住你 咩買斤豬肉嘅點樣啊？我唔明喎， 你買斤豬肉出嚟探佢啊？ 探阿媽探你？ 我探啊探啊！ 契婆 啊唔係。阿婆婆嚟啊！ 婆婆哦， 真婆婆。契婆有契婆住啊嘛。 哦，究竟你嗰時同婆婆住定契婆住啊？ 我同阿婆婆一齊，同我婆婆同埋個阿台灣婆一樣啊嘛。 哦。 台灣婆你知道邊個啦？ 即係契妹係嘛？整咩啊？台灣唔好講台灣婆，我喺佢啊！你同婆婆住啊？婆婆係你邊個啊？ 台灣婆咪即 係。唔係啊！我話婆婆係你邊個啊？ 嚇！ 婆婆係你邊個啊？你阿媽咩都唔係你阿媽嚟㗎。 台灣婆。 婆婆啊！ 阿婆婆咪個養母咯， 養母係咁啊！契婆咧就係又 契婆咧就婆婆又識，即係大家就好朋友。 哦， 就契咗佢，你靚女，你同佢養婆養媽住養母。 咁啊，台灣婆咧， 咁啊，台灣婆又多過台灣婆。 而且好串㗎。 唔好講台灣婆，講你同阿爸啦，唔好理佢啦。呢個係呢啲唔重要人。咁繼續講阿爸，阿爸特登嚟接你啊！嚇！阿爸特登 買斤豬肉出嚟探你，掛住你。 留你買斤豬肉出嚟想睇下我。 佢知你住邊度咩？ 佢好興睇戲啊！ 佢好興睇，都大。 我冇去喎。你老豆咪啊？台灣婆好衰啊！咁啊，點解台灣婆俾我咧？舊時我同佢一齊長大。 哦。 到個養母養嘅，到婆婆養我，佢叫我做姐嘅。 嗯。 叫我做姐啊！ 我知啊，聽到。 啊，收尾咧，佢啊好命啊！我好多時都喺香港啊、廣州噶嘛，啲探地嘛。 啊，你繼續。 咁咧頭呢就熱啊！ 係，慢啲就啦。係，繼續。 啱唔啱？啱啱好舒服，俾我喺度探。 你任攞嚟攬攬。 唔會啊！繼續講啊！咁啊，講你同阿爸啲嘢。 講咩啊？ 你同阿爸啦，阿爸話好中意你，見咗你之後咧就成日睇你幅相，係啊，攞買斤豬肉嚟探阿婆婆係嘛？其實想炸底，想見到你噶嘛？ 我要去討興睇戲，你又唔知 道。台灣婆好 衰嘅，佢睇中佢，同你搶男人。 即係舊時同埋一齊啊！ 一齊大。 心裏 做阿姐嘅。 加咗個台灣仔。 係。 哦。加台灣仔，婆婆唔中意佢。佢做個通譯仔， 通譯仔， 仲即係唔中佢低微咁啦。點知個衰公啊， 發一達， 掉咗去，跌咗去大埔，孭支水印長劍，好有型嘅喎。 咩長劍啊？哇！ 嗰啲村民啊，送幾多雞啊、雞蛋啊、乜都有啊，送俾佢啊。 係 做乜做 江？澳門曬個佢通天啊！ 台灣人 啊！啲人托佢大腳啊嘛！ 佢當兵啊！ 你做咩錯啊？ 佢當兵啊！ 啊！ 佢又當兵啊！邊個咩啲長劍啊？ 啲水日本有型噶嘛？嗰陣時有啲長劍。 佢日本人嚟嘅咩？ 做漢奸難當。 做漢奸，走狗。 唔走快就死啦，話聽啊！ 佢去台灣啦，跟住台灣婆跟住啦。 收尾，收尾啊啊啊啊！比爾婆咧，同埋個同屋主，個同屋主即係識嗰啲唔清唔楚嘅人嘅，即係通知完咯。唉，真係拉啲日本仔咯喎！ 咁啊，公公走咯， 叫佢走咯喎。 啲頭做漢奸。 咁啊，契婆夜晚帶佢入園，帶佢入去食 誒。大婆。 上大埔，咁啊放低佢，放低第日，即係買餸煮飯啊，咁就梗係唔俾人知啦，佢漢奸嚟噶嘛。 喂阿媽，咁我突然間你咁樣講，又突然間記起問你一樣嘢啦。你話有個人好錫我，叫我火轉嗰個邊個嚟㗎？ 死咗啦！ 我知個邊個嚟嘅啫。 阿姨婆咯，阿婆婆個妹咯。 哦，婆婆妹。 養母個妹。 即係婆婆妹係叫我叫佢咩話？ 陪妹婆啊， 姨婆 係阿婆婆阿姨婆咯。阿婆婆個妹咧就兩姊妹嚟啫。 啊！ 我見過啦。 即係我個養母嗰個 妹咯。 妹。 阿妹。 佢即係我叫佢表姨婆啊。 嗯。 我喺屋企咧，佢有個人係咪？我叫佢乜嘢？我叫佢表姨婆，叫咩？ 姨婆啊！ 叫邊個？ 我叫佢叫姨婆啊。 叫表姨。 我叫佢表姨婆啊。 阿個妹 係咯， 叫姨婆咯。 阿姨婆，阿姨婆，阿姨係咯，我就記得有個因為好錫我，火轉講多嚟聽下。 姨婆咯。 哦，佢點解唔錫我咧？佢見到我。 緣分 啦，嗬。 哦。 我見過佢啦，我都。 叫我火轉，我仲記得嗬。 誒，講起翻嚟我。 喂，而家講翻乜台灣婆咁點啊？咩你老豆出嚟買嚿豬肉去探你阿媽，探你養母，去保慶戲院睇戲，你冇去咁跟住點啊？ 喂，姨婆叫咩名啊？ 姨婆叫唔知咩鳳唔記得啦， 老鳳， 同台尾識幾十幾人。 喂，咁一你老公點啊？買個豬肉嚟探老母探你喎。 見唔見到你啊？係啊。 見到佢冇講嘢㗎。 佢唔講嘢㗎。 冇講啊。 咁點啊？咁咪點樣？ 咁咪坐幾耐啊？走啊！ 食完坐。 嗱，你啲邏輯啊？喺買個豬肉，你個未來老公見過你一次，就講個千堆仔好好食。跟住你就走咗啦，你冇出聲。咁跟住又耐唔中買嚿豬肉去探啊你個養母。 阿婆婆。 咁你又冇出個聲，咁去普慶戲院睇戲，你又冇去，咁跟住點啊？ 睇戲冇睇戲啊。 咁點啊？咁即係冇拖手仔啊？ 佢問過，點解你唔去啊？ 咁佢點答啊？唔識。 唔去。佢死咧，因為佢台灣婆心尾做啊。 你關台灣婆咩事？台灣婆追咗入漢奸，唔好想講啊！唔好理啊！ 唔係同你一齊去啊嘛，台灣。 啊！台灣婆一齊去，未結婚嗰時。 保慶咧，撲個大腳保慶做大戲啊嘛！ 啊！ 來來俾啲飛你去睇，唔使錢。 哇！ 佢叫問我做咩唔去？ 咩做乜唔去啊？你 都冇叫我去，我點去啊？係 啊，怕醜嘛，衰。 睇門口咯，所以我好憎台灣婆噶。 我發 即係太過。 他又去搶你的未來老公， 不是你的事先，太囂張了。 大家都很壞，台灣婆很 壞。大家都是做姐嘛，你叫我做姐喎。 做妹 咯。你結咗婚，嫁個漢奸有錢啊。嗰啲死銀紙啊，你估幾多啊？好似我個衣櫃咁。 裝滿啊！ 你聽我講下啫，日日兩大布嘢，一大袋銀紙啊，一嚿嚿好似陰絲紙咁。 軍票嚟啊！ 你叫我真係嚟。你真係叫我真貴，我一毫子都唔攞佢。 點解你唔攞落價嘛？ 冇啊，一毫子都唔攞。 所以你咪好咯，一四代同堂，跟住你冇落價咋。 慢慢真係唔係吹牛啊，好似陰絲子咁。 係陰絲子嚟嗰啲。係啊，錢財身外物。 但我真 係。你睇啲仔女過幾乖而家。 我冇一毫子都冇鬥。 做得好，真係好。 係啊，我唔係貪心人啊，要攞咗個資貴 咩？係啊，唔好攞一毫子攞一蚊， 攞十蚊啊！ 咁我唔再講啊！咁點啊？乜一點幾時追到你追到上手咯，大佬？ 啊！ 幾時追到上手啊，老豆？幾時追到你上手啊？你幾時應承嫁佢啊？ 嫁邊個啊？ 嫁你老公啊！ 嫁我老公咪都 咪咁契婆問我點啊咁啊，我咪唔出聲，唔出聲當你係 咯。唔出聲係啊！哇！即係第一句唔出聲，煎堆仔好靚，你又唔出聲。 根本嗰陣時嘅啫，唉。 你驚唔驚啊？你嗰陣時？ 根本咩想講咩？根本咩啊？ 舊時人邊有咁開通啊？ 咁你真係好怕醜嘅喎你。你好怕醜嘅喎你。 唔係咁怕嘅，根本個世界係個。舊時啲人係咁嘅， 唔係淨係我，唔係啊嘛， 唔係淨係我， 台灣婆唔係啊嘛， 台灣婆特別啲啦， 係咯， 佢初初都係好好古色嘅， 係嘛，即係嫁到漢奸啊， 你講知咪漢奸？ 漢奸你話漢奸你啊，我做路啊，百家一路啊， 總之咪漢奸啊，總之誒貪污嗰類嘢啦， 貪奸人啦， 講翻阿爸，唔好講佢啦， 係啦，講下你咁啊，幾時落聘禮啊？幾時下聘書啊？ 我諗都成差唔多半年到。 半年，你都一出戲都未睇過，手又未拖過計，又未傾過，成日唔出聲。 嚟到幾間房咁嚟到佢咪瞓咯，要就瞓瞓瞓醒。 你冇人敢屁啊你？ 夜晚翻嚟咪食完飯咪大日走咯。 冇同你出街嘅，冇同你行下街行下。 咩幾間房瞓你講乜嘢啊？咁啊幾間房瞓咯，唔係你講乜喎？ 即係嚟到出嚟瞓覺，有房俾佢瞓啦。 哦，阿即係白嚟探。嗰時你住邊啊？咁樣你 三間兩間房啊嘛。 啊。 兩間工人房啊嘛。 啊。 我住工人房啫。 啊。 咁你契媽好有錢噶嘛？係嘛？ 啊。 契媽有錢噶嘛？ 契媽有咩錢啊？冇錢啊。 你咪住兩間房啫。 阿婆婆屋企嚟講。 婆婆咯。 收尾佢咁樣台灣婆有錢就得啦。 啲台灣婆佢收養台灣婆收養你，台灣婆有乜咁有錢啊？ 啊？ 佢收養你，收養台灣婆啊嘛，台灣婆叫你做阿姐啊嘛。 係啊係啊。 台灣婆有錢關你啊契媽咩事啊？關你養母咩事啊？你個養母好有錢。 我養母歸因同佢住啊，同我台灣婆住啊。 台灣婆都係佢收養噶嘛。 係啊，咁要同佢住啊嘛，佢偷走佢台灣仔，最收尾嫁咗你個台灣仔，佢咪冇計啦。 嗰個漢奸有錢啊嘛，啊！ 我唔知佢漢奸咩鬼啦，唔知佢啦。 邊有錢啫？唔做奸人邊有錢啫？佛有錢都係奸人，你睇下我冇錢都有幾忠，你知我係忠噶啦。咁我就大把錢啦，係咪？ 咪繼續講咁 啊！點啊？幾時落訂？我幾時下聘啊？你又唔出聲，咁啊價一價價就上水咯。 都記得啫，咪要上兩三個月頭咯。 一價價就上水咯喎，幫幫手賣米咯喎。 加上上水唔係我賣米。你識到個鄉下佬，個鄉下佬啊，個鄉下佬咧就人唔知叫咩名，叫王仔啫，通常水都叫王仔嘅。 阿伯叫王仔。 咁你就 鄉下佬咧， 四點零鐘，個鄉下佬就拎個籃去買魚餸啊，買魚餸啊，一啲人嚟喂，哎。王仔老豆嚟啦！ 老豆， 即係話佢好， 我拍檔啊！ 根本佢就話叫老豆唔好結婚，唔知俾個仔俾我。 叫王仔唔好結婚。 係啊，咁三個人就結咗婚，佢咪唔 like 佢咯。 哦，即係唔想個仔結婚，唔想阿王仔結婚。 係啦， 佢又唔係老豆，關鬼 事。結婚冇得益佢啦嘛。 哦，結咗婚就唔幫佢啦，一結咗婚幫你啊！結 婚人有家庭。仲頂你有呢個攬嚟賣魚餸啊！ 哦，個鄉下佬咧就點你老點阿王仔買嘢嘅，就唔想佢結婚，結咗婚咧就唔幫佢啦，因為咧就同幫老婆啦。 咁佢咪心理係心理誒嚇心理即係一條石湖墟咧，即係個個都識阿王仔啊！ 咁勁咁犀利啊！ 喺度賣嘢，喺度做米機，喺度做乜啲人啫？嗰啲人啊～咁啊，歸根咧就話，英國有個姊妹咧，即係同村姊妹啫，唔係親嘅，就喺上水個攤位度賣嘢，同我一齊啊！嗰陣時仲好笑喎，啲日本仔嗰陣時啊，嗰啲人，哇！死人銀一疊八一大嚿彈出嚟都唔知喎，我哋兩個死嘢，喂， 去錢執啊！ 執啦，喂，你執啦。捉只牛毛針，我話唔。 哎呀，全都唔執㗎你。 唔執嘅，唔執，唔係吹牛嘅真係。 一走俾人呃到啊！斬落嚟。 攤位咁高啊嘛，咁佢跌落嚟啊嘛，太多啦，太即係一大袋。 點解你要俾阿婆金咗？有冇同我賭 㗎？跌出嚟我哋都。 倒咗。 跌咩？ 跌出嚟我哋都喂。落去執啦。 佢又叫做咩？叫食嘢？ 飲水啊！ 啊上啲上啦！ 阿婆飲水啊！你飲下，你講下飲水唞翻氣嘛，對你好啊，阿婆。 咁咩？個咩事啊？嗰個。 咁你啲跌咗啲錢就唔敢執啊！你哋兩個見到錢都有金都唔執。 收尾收尾呢，使嘅鄉下佬啊，頭頭呢同我借70,000。 借唔你邊有錢借俾人啊？ 你聽運啊！你聽我下運啫，借700,000，我冇錢借俾佢啊！佢前一兩日叫人話你老外父偷咗700,000， 話王仔偷咗700,000。 係啊，使嘅鄉下佬啦。 冤枉佢啦！ 700,000，心尾我講俾你聽啦。不過通條巷都借，阿王仔就借俾你，阿王仔借俾，即係知道我唔係咁好人啊嘛。阿王仔啊，你借俾你，我借俾你唔使。 即係借俾你還俾佢係嘛？ 啊！咁心尾都好借，心尾。 佢都冇偷呃俾人啫嘛。 啊！心尾點啊？ 心尾即係冇，心尾啊唔知點啊！唉，心尾唔知點啊！我唔記得㗎，咁咪。咁咪講起我同佢喺度賣嘢嗰個單位度，即係對住個同村姊妹都，佢話：，唉，阿王亮啊，即係姓咩叫咩？叫個以為我姓王啊，阿王亮啊。 佢話：佢叫王仔定係王亮？ 係啊，阿王亮咧，乜又偷咗700,000，今日同我借，前日又偷700,000咁嘅咯。 冤枉你 啫 嘛！ 呢只嗰個讀鬼黑當賣嘢嗰個咯，咁佢就話：，佢話你700,000， 好攞好多錢喎！ 前幾日就一七借俾人偷700,000，即係講啦，咁佢嗌個香佬出嚟，嗌個香佬出嚟啊！佢話你入廚房先，你入廚房先咁啊！佢人哋姓咩啊？姓。好大姓嘅，即係嗰個我個 姓鄧， 我個姊妹好大姓嘅。 姓鄧， 唔知咩差人嘅，咁啊問你，點解你又點解你同人借錢幾日又七零七百萬啊？ 即係講下王仔。 你叫我入廚房，佢話你快啲揀翻嚟，即係你快啲拎翻嚟，你快啲揀翻來啊！即係你叫你 要向下。揀翻來啊！即係還翻嚟啊！ 即俾翻 睇翻來咯， 咁咪死死地拎翻 出嚟。你冇攞到啲錢， 其實要車大炮。 咁點啊？ 啊！人人都啲人啲人知咗，成條巷都話：阿王仔，我借俾你，阿王仔借俾你等啊！因為佢啲同拍檔咧賣喺個石會賣嘢啊，咁咯。 我講到之後，王仔 喂，咁啊，王仔俾人冤枉，你冇留700,000好多錢喎，嗰個二幾五百七八十段，真係成7,000,000、70,000咁滯喎。 死人日本錢唔係好值錢嘅。 咁啊，啲人知啊，入啊，王仔又好。 死人哋，我哋和平之後成沓沓 嘅啫。你老豆都俾人冤枉嘅喎，啲鄉民好好啊，幫啊，係就嗰啲人幫啊王仔還錢。我幫你還即時咪當你偷，咁啊即時你都要還俾嗰條鄉下佬啫，係咪姓鄧啊？ 啊！ 是不是姓鄧的？ 啲人點啊？知阿旺仔好好啊，所以我要借錢俾佢，唔使還啊。 佢有好人嚟嘛？知道，即係知道 報。但你都係俾人冤枉咗， 知道報報。你日日孭個攬箱買魚餸，啲收工叫你外父買魚餸，咁我哋結咗婚就冇得益佢啦。佢咪咬線牙， 想害佢啦。 咬翻冤禮咯。 咁咪冤禮，你仲話佢報官啊嘛？ 咁咪點啊？你同阿爸喺上水住咗幾耐先搬咗出嚟？ 住冇幾耐出啊，搬出嚟啦。 三廿大。 搬出邊度啊？ 搬咗香港咯。 香港邊度啊？ 搬香港時真好笑喎，大海茫茫。 啊！ 拎張木頭車，拖張牀，得幾件衫，乜差都冇嘅日本仔。咁咪出嚟咯。嗰時真後生唔識死啊！你出嚟住邊度啊？包街。 係咯，你租喺邊度冇啊？ 你話日本車問仔打完仗未嗰時？打緊仗，打完仗未？打緊仗。 打緊仗。 咁佢收尾表姨婆咧，姨婆啊，就租 嘅。阿姨婆，表姨婆啊，表姨婆，另外表姨婆，阿講明咧，講咩另一個表姨婆？ 表姨婆你識啦。 啊，記得表姨婆點啊？ 表姨婆咧，喺度住嘅，即係喺人嘅貨，喺人哋嘅貨倉住嘅，人哋舊時係做生意，收尾日本仔用得到啊，都要做。租俾我哋， 唔係文哥忍，文哥連業主租俾我哋。 啊！ 幾慘啊！揾張爛隻遮住車，遮住牀口瞓覺啫。 起碼有個有嘢遮頭啦，有個木頭車推張牀喺上水推推我出嚟。冇得瞓嘅喎， 推牀木頭車有啲乜嘢？ 真木唔識死啊！你木冇計啊，乜計你食飯噶？ 我哋行幾耐啊？石會行出嚟香港，行到九龍。 好叫累噶，幾個鐘頭噶，由朝由朝到黑到晚噶。啊，喺上水行出嚟，你就行到 行屯門公路。 行海由即係由朝頭早行到夜晚啦。 哦，去邊度啫？去九龍定邊度啊？去喺邊度落腳啊？九龍定香港邊度啊？ 九龍 啊！喺邊度落噶？ 去到邊度？去到長沙灣啊？ 喺黃竹街咯。 哦，黃竹街啊！ 哇，好遠喎，大佬！一成會推到黃竹街。 即係播播咩食咩戲？ 即係我哋住嗰度啦。以前 咁咪收尾啲。 點知啊？咁去貨倉住咯喎，嗰張借。 啊，黃竹街黃貨倉。 咁誒，要留啲踩單車咯。 喺邊揾架單車嚟啊？ 踩單車，踩單車去。接啲客咯， 你睇到邊有攤子啊？偷單子， 咁咪賺到錢咪有飯食咯。 去接客點樣接客？ 好遙望，我哋嗰陣好慘噶，好凄涼噶。 好難揾嘢做，去接客點樣接客？踩住單車，踩住單車接客即係點樣啊？ 咪就踩單車周圍兜生意咯。人哋嘅咧，咁就冇搬搬車仔噶嘛。 啊！ 咁 啊，你幫我送咩邊度啊，旺仔？ 去邊度？去邊度？阿或者踩翻入上水啊！ 嚇唔係嘛？ 係啊！ 嚇 係啊！ 馬上踩， 由朝到又踩到晚啊！係咯，係咯。嗰時交通唔好，邊有個 OK 㗎？ 踩下上水好遠喎，大佬。 唉，真 係踩成日㗎喎。 咁我咁心俾你，你個點啊？我咧 生一打啫。 行路又深圳寶吉誒。 行上廣州啊？ 唔行嗰。又我哋住上水啦， 咁又出到黃竹街大佬啊！ 經深圳啊，深圳、紐約咩唔記得曬啦。 張木頭啊！ 咁啊行龍去觀瀾啊，登玻璃樽啊，同埋我同屋住啊，登玻璃樽啊。 都賣啊！ 賣咯，賺錢咯。 都喺廣州啊！ 行到啊，邊有鞋著啊？ 嚇！冇鞋著點行啊？ 有鬼！只啲腳真流曬血啊！ 哎呀！ 脆腳啊！有時。 咁一行翻落嚟咧，都幾慘啊！ 哇！冇巴士搭， 嚇！ 冇巴士搭啊！火車都有啊，直通車。 有快嚟有得食，咁你還在北角圍行路行得咁辛苦， 好辛苦喎！ 又深圳， 梗要啦，苦盡甘來啦而家。 咩布吉啊？咩牆？ 張木頭啊！ 唔記得咩？嗰陣我記得好多字先，唔記得。 由邊度行去邊度啊？ 由上水啊！深石 石行翻去，行到布吉，行成又係由朝行到晚，行十幾鐘。 布吉，你意思即翻大陸賣嘢啊？ 嚇！ 行翻你入布吉，即係行翻上大陸賣嘢啊？ 唔係擔啲得，喺上水擔啲嘢去，跟住叫佢咩嘅？ 布吉啊嘛，你話？ 唔知叫做咩啊？ 布吉 啦。一香港地方賣。 哦，鄉下哦，即係翻大陸嘅咯喎，係嘛？ 係啊， 穿埋啫，唔係翻廣州。 唔係翻廣州。啊，嗰度叫咩？ 唔緊要咯。 咁啊，成日見唔到老豆啦。 即係有長平啊，寶吉啊，咩啊，我哋要。 唔緊要啦，唔上要 啊。我哋去賣嘢嗰度叫做咩啊？依家唔記得，同埋由朝行到晚咯。 哇！真係好辛苦啊！咁你有咩食飯啊？ 食飯咪。全球食啦，你有冇咁巴閉啊？ 啊，唔係麥當勞。 有個美食，你想啊？ 幾時？ 大張啊，棟。 幾時生啊，老大啊？ 嚇！ 幾時生老大啊？幾時生啊，老大啊？ 四年咯。 四年啊？ 1944年嚟講。 唔知喎，總之。 結咗婚四年生老大啊！ 哦。 佢 老大1990年出世咪搞幾 年？根本又出世子，嗰個死人頭話嘅舊時唔。而家就改定名出世啊！舊時唔興噶嘛， 係啊， 冇改名，真係我去攞，我話喺屋企度住邊咯，乜， 廣華醫院啊？ 佢係查到啊，去嗰啲移民局嗰啲咧，唔關，咁咪查到，佢話係啊，係冇錯啊，不過你個名錯咗喎，我話佢翻譯錯咧，我叫李琴，佢寫個李金。 即係舊時人係。 騎埋 啦！二年班又當差啦，大佬。 哇！二年班做差落嚟。 咁咪你講廢話啦！咁咪，咁你係我話唔係喎，佢串錯咗喎。咁唔，我哋中文嘅啫喎。個李琴就叫你今日冇得比，冇即係出世紙就冇啦。個個都有出世紙，係但冇出世紙。 我老豆喺邊度出世？大陸定香港？ 香港啊！ 香港話咯。 港話哦。 唉，真係。 老豆出世住喺咩展報房街？ 嚇！ 黑布街 啊！老豆喺邊度出世？ 住喺邊度啊？你黑布街啊？ 佢老豆出咗世之後住邊度啊？ 洗衣街。 住黃竹街咯。 黃竹街嘅咩？ 喂，哦， 崇真華嗰度咯，即係大埔大埔道行屋邊度呀？ 即係我哋以前住嗰度咯，結婚住嗰度咯，黃竹街啊嘛，崇真嗰度啊嘛。 你住過咩？ 搞錯，結婚住嗰度，你唔知你冇嚟我屋企啦。 哦，咁點啊？咁啊，跟住點啊？老大出世咪點啊？阿爸做咩嗰時？ 賣開米鋪啦， 賣米咯。 哦，喺九龍仔做賣米啊，阿爸。 九龍仔賣米咯。 開米鋪係嘛？ 係啊，咁咪簽曬咯。 係啊， 嗰時旺定喎，咁啊即刻開始 大翻身。爭都冇咯。 係啊，嗰陣唔興保險，咁點啊？ 見到啲人幾陰功啊，放火啊！ 特登啊！ 特登放火，即係想揾屋住啊！ 想上樓。 哦。嗰啲咁陰質你都做啊！ 咁啊，火燒九龍仔咪好慘，你哋咁點啊？ 燒曬，人哋嗰啲都燒曬啦，仲俾條命你啊！咁咪即係大家。咁咪好慘啦，燒曬係咪？ 係咯， 係咯。嗰啲人咁折墮嘢都做啊！ 係啊，所以冇陰質啲人。咁點啊？火燒九龍仔，咁你哋又點啊？下一步去邊度住啊？咁阿爸點生活啊？ 我哋一向我哋唔響九龍仔住，我哋響黃竹街住。 哦。 做生意九龍仔。 嚇！咁啊慘啊，冇咗啊米鋪啊！ 即係咩攝影場嗰度啊？ 啊！ 依間房都大過佢啦，12×12。 十二嗰間先，即都係咁多，一半啊，廚鞋咧，一上牀就係廚鞋噶啦。 一房上 床。夜晚行牀，一路都擦咁。 有幾多個人啊？幾多人住啊？有時我出咗世喎，記得上去街係嘛？有邊幾個啊？阿玲未出世啦。 阿玲未，你響私家醫生啊？ 我咩話？ 阿私家醫生出世， 係啊， 冇乜貴 嘅。我私家醫生接生我，容美妍。 阿二又係，阿偉又係，你又係，阿玲又係，咩阿紅又係。 點解私家咧？嚇？點解私家咁巴閉？好又好好勁啊！嗰時屋企 都幾廿蚊㗎，40-50蚊㗎。係 咯，係咯，哇！ 咁你嗰陣時做生意有錢啊嘛， 賣米啊嘛， 呢個陳家都放火咧，咁燒曬。渣都冇啦， 乜邊幾個私家出世話？我老五容美賢，老二都係，老二唔係啊，老二未啊。 老二。 啊老二。 老三、老六、你。 老四唔係咩？ 啊老四最凄涼，火燒九龍仔嘅時候嘛嗬。 你估衰到佢結交關啊？咁誒，去黃竹街住，嗰陣未有，仲響上嘅街住噶，即係住嗰啲丁啲地方啦，響上街住。你估點啊？去聽見一個心機咧，即係個套屋主讓俾佢哋結2-3蚊啲咁嘅衰嘢啦。咁啊開咗心機，收檔翻嚟啊，5點鐘落拉買嘢噶啦。話你話走鬼咯，走鬼啊！走鬼你估邊個？阿老四啦，阿老二啦，拎唔得佢走鬼啊！一嚟走，一走鬼啊，拎住啲嘢。佢都識啊識啊，都啲死差佬都捉唔到佢，所以有龍耳啊龍龍啊，你喺度考到同警察一於唔得，提個敵人，俾你燒到雞毛啊佢。 喂，嗱，你即係火燒九龍仔，即係你而家講我聽，就阿爸咧就開始學賣魚，係咪咁解啊？ 先咗九龍仔。 啊嘛。 先咗兩個地方先，就響上海街住，就未有新連租屋嘅。咁啊去住，咁啊點解咧？咁去住咧，講咩？ 幾時學賣魚啊？ 啊？ 幾時學賣魚啊？ 哦，咁啊，咁啊去賣魚啲，即係嗰啲人話，初好慘啊！我哋唔識同佢噶，求其有艇擺，原來人哋有人哋啲梗位嚟噶，即係你喺地攤檔長，你又擺呢個我即係。我悄悄揾你個位嘅，我揀你個位，你唔可以揀我個位 ，OK？ 啱啱有地頭 啊嘛！咁我哋唔知啊，擺下都啊，啊收尾都冇辦法咯。咁咪收尾走上去後邊嗰度咧，你知佢幾多鴨寮街啊？ 哦，紅棉 喺度賣嘢。 哦，紅棉嗰個餐廳啊？ 啊？ 紅棉餐廳啊嘛，係嘛？ 係啦係啦，紅棉餐廳。咁咪 鴨寮街嚟嗰度。 係啦。咁咪就去。去賣嘢，咁一見到人咧，嗰時好賣喎，瞓覺啊？ 唔係啊，聽你講。 瞓覺啊！一魚啲蝦仔咧，一毫魚一毫二毫二，一斤嚟啫，賣七八羅翻嚟，一注就賣曬咯。 哇！咁好啊！ 好賣咁，收尾啲人唔係啦，啊！你見到我哋走鬼要派錢啊嘛，收啊你收啊收黑市錢噶嘛，死親！啲死 要派錢啊！ 啲死嘅死 差佬， 派俾邊個啊？ 差佬， 差佬咯。 哦， 冇黑社會啊！ 同啲爛仔咯。 黑社會係嘛？ 咁啊，就話要即係踢老阿老豆入嚟啦。 邊間啊？十四 K 啊？ 黑社會啊嘛，入唔得噶嘛。 邊間啊？ 入黑社會有人幫你噶嘛？咁啊啲都幾十蚊噶。即係兩公我都唔講得嘅，要斬雞頭嘅。 哦，哇！燒 裝咩嘢我都唔知，佢唔講嘅。 咁收尾點解你知一百入社會？ 嚇？ 點解你知收尾？ 咁一俾踢入咗圍，入咗黑社會啊！咁咪你可以擺邊度去？咪有位俾你擺，即係又黑你呢？又 出頭 出頭啦！即係你天地，我地你天咁，睇你邊個。 誰 黑社會強啊？ 哇，咁樣啊！ 收尾，遇到個黑社會咧，係你哋鄉下嘅阿頭啊！收尾我哋住黃竹街啊，住黃竹街，你老豆啊，嚇！ 開大啲氣，我凍啊！我繼續講，繼續講，又咳緊啊！啊，繼續啊！ 你老豆咧就去做咩？ 入黑社會， 入咗黑社會 咯。入黑社會，咁咪心尾有地方擺啦。 啊， 心尾人哋唔敢乜嘢啦。阿老四仲衰啊，細得滯，好細個走鬼啊，幫我。 幾歲啊，老四時？ 佢話，即係嗰啲玩嗰啲錢咧，紅紅綠綠嗰啲呃人啲嘅咧，一啲爛鬼做啦，佢係。哎呀呀，你點解你換只牌啊？老四話，人哋換只牌，佢話，哎。幫我媽陣間請你飲茶，如果你唔係咁咪砌你㗎，如果 咪學街。老四又睇到人哋出千，就真係話俾人聽。 佢識鬼咩？ 咪咯，咪唔識咯。 得個十零歲。 佢睇得到啊嘛，眼快啊嘛，跟住話人哋出千啊嘛。 係啊，即係呃人咯。 哦。 唔知叫咩啊？正啊，咁啊，阿老四又傻啊！哎呀，點解你換隻菜啊？哎，細路。幫我媽手，請你飲茶。如果你唔係咁啊，砌你噶。 你識得你老豆入我黑社會啊？ 唔係打，皇家嚟噶嘛。係 咯。 咁有一日仲好笑喎，唔知做咩啊？係，今次啲人好似好鬼衰噶嘛，幫啲黃泥，一包包就等架車一推嘅。即係今日去到，不過等架時聽日去九龍城嗰邊，總之係去我揾食噶嘛。 買咩啊？ 嗰啲黃泥包，死人度要話專工爭喎，即係老細啊，即係個檔響呢度，佢響呢度啊嘛。哎呀，做咩你俾嗰啲黃泥嘅？ 阿老四嗰人幾歲啊？喂，阿老四其實好醒目喎嚇。 當咩賣啊？嚇？ 當專工爭咯。 豬膏渣， 黃泥當豬膏渣， 啲豬膏渣咗啲油嗰啲嘅。 豬油渣， 係啊，豬油渣。 黃泥當豬油渣，哇！ 死人老四話：哎呀，點解你換咗出嚟嘅？ 哇！老四嗰陣幾歲咁醒目嘅老四嗰時候啊？ 佢唔知係乜鬼知係咩事咁嚟講咯。 我知啊，嗰陣老四幾多歲啊？ 嚇！ 老四幾多歲啊？ 好細個啫。 細極幾多歲啫？ 都係十歲到嘅啫。阿老二都係12歲到啫。 老二12歲都10歲啊，大佬。 好醒目 啊！七八歲。 走鬼啲，一啊走你。 走得快。 一踏踏你走。咁你啊啲細路嘅追啲大人，追啲細路咁啊，追到邊度啊？追到去上海街嗰間戲院，李寶春啊！ 李寶春戲院 啊！ 李寶春戲院， 李寶春人嚟舊時啲古佬啊，而家唔準測啊， 係嘛？做遺跡啊！ 古老屋啊，古嗰啲有唔準測啊！ 係嘛？ 哎呀，真係好笑啊！啲老四真係，要話，哎呀，點解你換啲得黃泥嘅？ 都冇俾人打係嘛？ 梗係冇啦，行家你咁砌啦，又細個，義務行家係砌你噶，行家嘛。 行家嘅 意思。我喺呢度，佢喺呢度。 自己有啊！ 真係好好笑啫！諗起啊，啲老四真係好好出奇嘅細個。走鬼好快出㗎！ 喂，我都有走鬼，我記得係嘛？我嗰陣時幾歲啊？我 你幾人走？ 8歲，梗係有啦！我記得走過去匿埋，嚇到我死喺車尾後邊啊！冇喎。 你冇走？ 我冇去咁多，有走過。 冇。 我有走過，我都驚匿埋喺度。 老三孭住你，唔係老三孭住阿玲，拖住阿偉，拖住阿紅出嚟揾我，啲心臟啊，就死人，生唔埋得物眼啦！出去揾阿孭住阿玲啦，拖住阿紅啦，拖住阿偉出去揾啊！出到嚟點知親啊，嚇死我！話你好痛我喎，你個眉夫人嚟，花生仔都冇得食啊！咁都要收埋壞埋啲嘢先得㗎。 咁啊老大啦， 所以我憎啲差佬憎到真係，啊佢唔係去捉賊佬，佢捉小販。 係咪小販管理隊啊？ 係喎，所以你。我就唔俾你去做。 你應該俾佢做，我叫佢啲同啲人等，唔好捉 人嚟 啊嘛！ 好啦，方便啦，去啲食嘢啦，你哋去咗上去。 冇啊，又食嘢，冇嘢食啊！繼續講咁樣可。 講曬咯，冇啦。 咩講曬咩啊？咁啊，老大嚟做乜嘢嗰時？ 嚇！ 嗱，老二啊走鬼咁，老大做咩？ 老三去做嘢咯，幫人做嘢咯。 入工廠。 老三又去幫人做嘢咯，老三幫人做嘢嘅，去。即係契婆識得人啊，咁啊介紹佢，佢仲係住，係做生意嘅，即係啲少少生意嘅。佢話：，即係學嘢，叫老三學嘢，叫煮下飯先咁啊。心尾，老三聽到啊，佢話唔係啊，要呃我啫，叫我煮飯啫，唔俾嘢我學啊。我話馬上唔俾你做。 以前 係咁個 學師 啊！佢成日幫你做打工啊！你教下佢做下啲嘢都啦，佢冇啊！佢 偷都偷師噶嘛！ 咁我話唔好去啦。 我二佬都係啦，做裁縫咪又係煮飯洗衫洗底褲。 喂，阿媽，我問下你啦。咁嗰時咧，你話本來我小學畢業咧，就預備我去上。我小學畢業，你諗住咧，我日頭咧就做工廠，夜晚讀書。咁點解收尾？我好像我考到，所以你話啊，又你又入咗聖潔靈咁啊，所以我又聖潔靈讀啊嘛。 你早講你，你早講你啲曳處衰工衰咗，唔好講你啦。 我而家講緊我讀書啊！你話本來我話要諗住我會做呢個小學噶嘛，係嘛？就小學畢業咧，就諗住我入口做。 你同小你一樣，你考到聖潔靈喎。 我考到聖潔靈咩？ 係考到聖潔靈。 我只考到原來哦。 你考到聖潔靈喎？阿六四考到，不過又。二年班冇三年班，老四讀三年班，響嗰間 北京啊， 係啦，讀三年班咁嗰時可以降低一班都得啫。啊，響世紀零啊，你仲記唔記得？記唔記得啊？ 記唔記得啊？世紀零， 我記得世紀零。 如果睇更輪到你啊嘛，你今晚你睇嘢，聽日我睇嘢，已經睇到八九點 十點。 咁啊！嗰啲死人頭，你咁啊，夠鐘啊，閂門，閂門，閂曬啲，鎖曬啲門走啦。 嗰個班姑娘係幾好人㗎，咁你生你仲記唔記得㗎？ 記得 Bennett Miss Bennett 啊嘛嚇， 班鎖匙。 Bennett Bennett 就係日係英國婆嚟嘅，做校長冇結婚嘅，咁啊嚇，咁啊所問就嗰啲死人頭啊嚇，由嗰度行到去牛頭角搭巴士。 嚇！聖潔地行牛頭角啊，好遠嘅噃。 唔係響聖潔地行落去。係 咯， 我成咁行啦，邊嚟？ 成半個鐘 啊！係啊，我成 半個鐘啊。喂，你一啲死人，一啲求其個怪，你走快啲，揚手追你，走快啲出現你。 嗰啲咩啊？ 幾慘啊！ 雞，個個雞。 真係好，即係我哋做西洋真係好慘啊！ 夠啦，你先苦後甜啊！而家你後面幾好？ 嚇！ 你先苦後甜啊！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不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咁你後生嗰陣時係辛苦，嗰陣時打仗啊嘛。咁啊，而家你先苦後甜啊，你幾好？一兒孫滿堂，四代同堂。 唉，真 係。唉，你睇你我阿媽咧幾慘啊！ 叫你上職養佢啦嘛，你仲好差啊！ 唔講下你阿爸點啊？繼續未講完喎。 得人聽下。 啊！叫佢嚟聽啦，食完飯再講。 講完冇啦，冇你傷 心。係咯。 唔係啊，你係咪要食飯啊？你食粥未啊？ 一上去，你又批啲落嚟俾我得啦。 哦，粉係嘛？你想食粉係嘛？係 咯。 哦，好。 冇咁多啊！ 唔好咁多啊！好，要幾大碗啊？講俾我聽，你整俾我睇。 唔使得， 使唔使我攞碗上去啊？攞你啲碗上去拎俾佢咯，嗬。 好啊。 好啊，好啊。 幾鬼慘啊！真係。 過咗去啦，冇再記啦。 點樣？啊，係啊。 過人都慘。 點慘啊？點慘法啊？ 啊？ 點慘法啊？啊！上去煮嘢，誒攞嚟食啊！ 炒飯。 炒啊！係啊！攞粉俾你食啊嘛！好好好。 過咗夜唔好記，佢都開始。過咗夜唔好再記啦。